北京时间22点整。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快车道今日新闻关注，广汽传祺 GM8 上市，多种商务领域值得期待。全球首段光伏路面落地山东，路面发电还能融化积雪，超级强大。快车道今日新车来了，给您带来近期上市的车型大盘点。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闻天下。悬挂系统是车辆重要的组成部分，全新第八代凯美瑞使用新开发的麦弗逊式独立前悬挂、双叉臂式独立后悬挂，在保持舒适性基础上提升操控性，乘坐更舒适，不容易晕车。目前全新第八代凯美瑞已经在全国开售，听众朋友可以前往当地经销商处试驾体验。日前，广汽传祺旗下全新 MPV 车型 GM8 正式上市销售。新车偏向商务定位，共推出四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7.68到25.98万元。凡购买 GM8 的用户可以享受到法人抵税、售后专属、优惠利率、机场 VIP、道路救援等五项礼遇服务。新车搭载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201马力，峰值扭矩32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六速爱信手自一体变速箱。悬架方面采用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近日，由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研发和辐射的全球首段光伏高速公路在山东济南亮相。目前半透明的路面已经铺设完毕，一些车辆已经开始在路面上进行测试。光伏路面是未来电动汽车的移动充电载体，同时也可以解决路面的电热融雪，实现路面发电等功能。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收听快车道，新车来了，我是赫儿。 嗨，我是红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今天我们新车来了盘点一下近期上市的新车型。那首先我们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国产品牌。 你说的是陆川导演的买的那台自主品牌的车型是吧？ 我有点没有想到他那个陆川导演会是这辆车的车主啊。华晨中华的 V6。 哇， 这款车宣布正式上市了，售价是8.79万元到14.19万元。这个比较应该是他看的比较低的一个价格了， 是没错， 因为这车不小的。 老车看陆川的戏吗？ 看过他之前拍的电影 啊， 叫南京对吧？我没记错吧？ 对， 他是第三代导演吧？是吗？ 第几代我分不清，我只是说他有些作品还是看过的。 天，我一在网上搜陆川，打出来就撸串，我是多好吃啊！不好意思啊，陆川先生， 你要让导演听着什么情况？哎，这款车呢是 M8X 平台打造的一款车，然后它其实虽然说是标榜着紧凑型的 SUV， 但其实它是比紧凑型的 SUV 要大一点。就是反正视觉效果上还 是 蛮大的， 是属于那种宽体的这个什么 SUV 是吧？ 它在营造上刻意的营造了这一点宽体。 我发现现在的很多的商家都比较鸡贼，就怎么说呢？ 比较讨巧， 对，他们会把这辆车定位在一个比他们自己体量小的一个级别上。然后在这个级别上，他就突出了他的优势。 王的盛宴是陆川导的， 对呀。你才知道啊，我还曾经年少的时候参加了王的盛宴的海选， 是吧？ 这里边第 N 排的那个小丫鬟就是你。 天哪，都 这是个秘密，别说人。 那部戏还挺那什么的，挺震撼的啊。 对， 来再说回来啊 ，V6 啊。 对，我们刚刚说了 V6 要比它这个级别的产品稍微大一些。 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大家伙坐车的时候，有的时候都是为了把这台车坐得更加的好看和敦实。 嗯， 再把车坐得特别宽， 就你们考过旁边车的感受吗？ 什么意思？就是、我开个车，我还在考虑一下旁边 不是是这样的 的感受。 像我这样倒车技术往往不太怎么灵光的这个人吧，他停车的时候，尤其是现在咱们的很多地库啊，还有那个湿化车位画的都比较窄，侧方位还好，因为两边就不用有人管了，压个线也没事儿。但是如果说就是几辆车停在一起，我就老怕别人开门撞了我的车。 不要害怕啊，这一点上 V 六为你想到了， 怎么说？ 配置了很高。其中就有倒车影像和全景倒车影像。 哦，哎， 你不用担心，你得说这辆车的这个， 所以我是你的托是吗？ 科技配置还是挺高的。 对， 我其实挺喜欢这辆车的侧面的。 嗯， 蛮好看，很大气的一个。 哎，说句实话啊，华晨中华最近做车的时候，尤其是整个车的这些造型啊、线条啊，做的都比较饱满和敦实。 对，这个是它的一个怎么说？不再像以前大家一提到华晨中华是觉得说比较老实，比较别说老实，就比较老。现在就比较年轻一点。 原来是中规中矩，现在整体的设计语言更加年轻化了。而且说句实话，这个售价真的是给我震了一下。 这个售价确实是比较低了。 这么大个的车，八万多。哦，挺棒的啊！ 对，我还想说一下它这个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老车觉得怎么样？ 从参数上来看的话，是主流的水平，没有什么问题，还得看在日常驾驶的时候它跟变速箱的一个匹配和调教。 开起来是吧？ 哎，据说这台车可能还会在未来推出这个 2.0 的自吸的发动机，然后配五速的手动变速箱的车型。 可以啊，这应该是更亲民 的， 对，更接地气那种。 它现在配的是七档双离合，还有六速手动。六档手动， 对， 就是自动挡的车型都是七档双离合变速箱，然后手动挡现在是六档的手动啊，2.0的可能到时候会便宜一些，因为毕竟换了五速手动的变速箱嘛。所以说怎么样？你们觉得陆川老师开这辆车还可以吗？ 可以啊， 虽然没有想到 顶配吧，是吧？ 其实最近这个很多很火的影视作品里面，我们国产车也是着实跟着电影火了一把。比如说创下这个票房记录的那辆 B 勾40这大家都知道。 据说 B 勾特别开心，就是原来是、那个、 B 勾80还是40来着？40， 反正就 B 勾好几辆。 对， 那叫那个 B 勾好几辆，就真的是。 对， 当时好像是，哎，我想问问贺啊，就是是不是吴京当时说拍那个片子的时候最开始挺苦的，挺多人还不看好。是吧？ 他自己砸了很。 我又不是吴京，你问我，我怎么知道？ 不是，我 得看。 不是，是这样，贺是对他跟那个娱乐圈的很多人都比较熟。 对，因为那个确实跟吴京老师团队比较熟。刚开始确实是，对，一开始做这项目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不看好，而且又是怎么说是属于国产的这种类似于大片的战争戏，大家就觉得不靠谱，像是把电视剧搬上电影的感觉。当时出来还是挺打脸的。 刚开始就是感觉是拉二胡。就那个融资的时候， 其实经常会有这种情况。你像很多我们现在票房大火的戏啊，像之前那个对徐峥老师的那 都是小 一系列 小成本， 一开始都是去哪儿要钱，人都不给，就觉得你这戏肯定没戏。 等再出第二囧了， 挺打脸的了。 是啊，你看我们三个这个也有非常演员的潜质。各位导演，趁我们还没有火的时候抓紧报销。 我得说啊，确实是这个在国产的戏里边，国产车要多亮相的话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 是鼓励大家多在这个影视剧当中出现，也让大家更了解我们自主品牌车型。好 ，V 六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我爱的风景，我要送你云火。 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我们再说一辆车。这辆车是不是好久好久没有变化了啊？这个迈锐宝。 对，迈锐宝自打上次改款之后一直到现在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对， 这次 还是那个老样子。 对，脸熟。 对，这次的18款迈锐宝是 XL 上市，然后售价是17.99万到26.99万。 嗯， 这个最大的变化外观上可能就是那个数字的一个尾标。 嗯，对，它换动力系统了吗，老车？ 嗯，这个没有，530、 还是那样。 对，1.5T 和1.8升的一个混动，啊，还有一台2.5， 2.5升的， 对，嗯， 就是它改变了这个命名的方式。 对对，跟其他很多车企都是一样的，像530T 代表的是 1.5T， 嗯， 535代表的是2.5升的自然吸气。530H 代表的是1.8升的混动。 嗯， 真的，我跟你说，每次记他们这些代号的时候特别难。 嗯，其实这个确实给大家一些有的时候会一头雾水。 嗯， 说这个535、530T 到底 什么意思 啊？ 其实 530T 就是530代替是吗？ 对，然后 一点也不好笑。 我觉得有用那个发动机马力作为标那个参数标志的还是 挺。那他这530哪个也不沾啊？ 就我的意思，它后边有个 T 啊，表示的是 1.5T 啊。 H 代表 五是代表 1.5， 30代表三缸吗？还是怎么的？ 不，这个就不知道了。反正那个 T 能明显的看出来，它是表示的是使用的涡轮增压了。 嗯， 你们上一次对这个迈锐宝 XL 有印象的时候，就叫迈锐宝吧。 小时候 啊， 没有。 你们都是什么 时间过得好快啊？ 真的挺老的一款车了。 我跟你讲。我记得是我2年前那个时候还在国外玩的时候，当时应该是在韩国区的那个广告吸引了我，就是韩国区的广告，当时正好。 洪老师现在说话都是我在国外玩的时候，哎呦， 对，马上又要走了啊，马上又要走了。 是你这副主编什么一天也不干，嗯，然后就是老出国玩，哎呦喂！ 我给你们带礼物，行了，别说。 我们来看这款车啊，我觉得这个车18款呢，要跟大家说一说新增的吧。嗯，它现在是全系标配了真皮的内饰， 哦， 然后新增了是530T 的，这叫锐意版。530T 就是那个 1.5T 的， 加了个版本。 对，加了一个版本，然后在老款的 1.5T 的锐上版的基础上，增加了驾驶员座椅的记忆，然后外后视镜的电动折叠，然后倒车辅助，这叫什么？联动翻转配置，嗯，然后车身颜色方面呢，可能也添了一些叫泡沙白、 白红、灰棕、蓝。 对对对对对， 我咱就 这些吧， 别给他。上次可逗了，说咱有个听众问我说：“你们说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红是什么红啊？”我说 这个问题真的别再问我们了，这个好难呢。 就我能给您查到这个相关颜色色号，可是我说了那个色号，你也不是特别的。 你知道每次问的时候，我就想说这我怎么跟你形容呢？ 哎，可能可以。哎，以后咱们能不能拿这个口红的颜色来界定这个红？ 不好界定，因为真不是一种红。 啊，就你关键是你们口红色更多。 嗯，对。 对对对 对。对，你说那个什么535、530的，我就第一反应是个色号，哎，口红的色号。 我突然间就岔开一个话题啊，就我想问问贺，就是，如果说你在一个生日的时候收到了300个同一个品牌的不同颜色的口红，你会觉得这个礼物很用心吗？就 用不用心我倒没觉得，我觉得他可能是这家代言。 那你会觉得这礼物好吗 ？OK 啊，我不会拒绝，谁送什么样的礼物我都会欣然接受。 哦，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这个还挺这礼物？这么说吧，这个， 洪征，你是不是要这么送别人礼物？ 1分5分10分啊！ 我就劝你还是 别 这样 了。好嘞， 真的，因为我觉得女孩是这样，她不见得说所有颜色她都有，她就会很开心，而是说她适合的或者她喜欢的几款她有，她会很开心。 就比如说，我不用送她100只，我只要送她3只，但这3只都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或者是限量款的，她就会很开心。比如说，你像一个品牌，它可能还有一些会很奇怪的颜色，什么蓝色呀、黑色、白色，我这一辈子用不上，你送我干嘛？ 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 神经病啊， 有的时候女生自己都不知道特别喜欢哪几个颜色，我只知道她常用的那几款。 哦，那你就我就给你个最好的方案，你就买限量款。 哦，Edition。 就是因为它出的这个颜色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了。 对，限量款，哦，或者是那种比较保守的款啊，就是比较稳妥的款，哦，什么那个豆沙色啊之类的。 对，好了，咱们听众朋友前两天有人说问口红这事儿， 真的送一套这事儿真的是， 嗯， 对， 有五仁色吗？ 我喜欢白糖的，蛋黄莲蓉色。 好了啊，赫尔帮你把这问题给解答了，就是说如果选口红该怎么选？好了， 尽量不要啊，不要送全套，啊。 对，帮你这个回答完了，我们休息一下。 哎，回答完不应该把我地址给大家吗？开玩笑啊， 那个，赫尔的微博是赫尔。LH， 大家可以到新浪微博去关注赫尔，然后要想送他礼品的抓紧时间啊。 我发现我收到全是图， 春节之前是不多了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关注新车，马上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新车啊。18款的发现神行限量版，哎，我一听到限量版我就特别开心。 哎，这个限量版老车，我跟你讲啊，前一段老车对于发现神行这款车 对我 也 深入的研究了一下，不，那是星脉，揽胜星脉，这叫路虎发现神行。 对， 奇瑞捷豹路虎发现神行， 哎，站在你对发现神行的关注度上啊，包括整个这个车型配置你都了解的很多了， 对， 你平心而论说一下这款限量版值不值得买？ 因为它的终端售价一定是比这个指导价要优惠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进行了增配的基础上，再看看它的一个实际的优惠力度，如果跟我调查到的那个价格差不多的话，那我还是觉得可以出手。 哎，它这个 咱们先说啊，它现在售价是48.5万元 啊， 你的理想售价是多少？ 这个他应该是没有给那个，他没说清楚是七座还是五座版本。如果这个他说的是，咱们就以五座版本来看吧，要它是基于现在款的 HSE， 那应该是七座 啊，七座。 那这是一款七座车，那48.5万还是稍微贵了，理想售价应该在40万以内 啊，哦。而且老车关注的，他想买一个五座的车型， 对， 然后他想加装一个那个后桥的差速锁， 对 吧？ 对。然后呢，它这个就是这个限量款呢，它是在内饰上有一个升级，主要配备了一个路虎的那个叫 In Control 的这个智能触控系统，然后配备一个 10.2 英寸的显示屏，同时呢， 英国之宝， 对，英国之宝的那个多媒体音响， 16扬声器，一个低音炮， 然后限量2000台啊， 对，限量2000台，所以说整个来看的话，这个因人而异吧，这几个配置，你像英国之宝这音响，可能对一些喜欢听歌的朋友来说是一个好的，不用再去选装了， 是。 但是要是说这根据还是根据价格，最终还是那句话，看它的优惠力度，然后最终到手价格。 你觉得它这个车优惠5万块钱有价有那个空间？ 不止5万，不止五万， 会更多。 根据我的调查来看， 40， 应该能在。谈好了应该是能压在40， 哦，这是北京的价钱， 对对对对。 行，咱们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这款发现神行的限量版，如果您就是已经看发现神行很久了，可以去看看这个限量版有没有吸引到你。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个限量版的车型在二手车的市场里边不一定会多卖多少钱啊，它可能跟你同级别的这个车型也就差不多。 哎，这我觉得这个红城提醒倒是特别好，就有的人买车的时候啊，先会想说，哎，我多喜欢这车，可能想的都是第一手的，但是他没有想到说，如果你在换第二手的时候，你的车现在买这辆车在二手车市场的保值率是不是有你想的那么好？ 还有就是听众朋友有人前一段时间问说，那个甲壳虫的那个什么什么限量版，现在这个二手车能不能多卖点？我能告诉你，就是 mini 和甲壳虫满地都是限量版，各种各样限量版。 也没错， 他时不时就出一个限量版，所以说你要想多卖多少钱，除非你那个版本特别特别的限量，就是像那个前一段时间我们跟那个汽车圈朋友聊说，如果你能有一辆 mini 的 GoCW 的手动挡，哎呦，你多钱买差不多，现在多钱卖也差不多， 但是你要是说什么，比如说那个 鹿晗， 鹿晗限量版， 鹿晗吧， 你卖不出去有可能。 对，就 把脚去了。 所以这个大家真的是买车的时候都要考虑得很清楚啊。 对对对对对，是的，嗯。 好，那最后还有点时间，我们来再介绍一辆车，就是陆风的 X7， 这叫劲越铂金版。我的妈呀，听起来可贵了。 就是一款小改版。 哎，那个铂金包是不是可贵了？ 名。 嗯，你总问我这么奢侈的问题。 铂金段位很容易啊。 我马上就要掉出去了。 对对对对，嗯。然后是15.08万啊，15.08万元， 对， 突然就不知道这是多少钱了，我的妈呀！ 这个车呢，加了一个19英寸的铝合金轮毂啊，然后相应的轮胎也都配了，然后换了一个红色制动卡钳，然后车顶上加了个黑色的亮的这个铝合金的车 高亮黑色铝合金行李架， 就我说的土是吗？你先说。 听着 这 么别扭 的。不是，我是觉得这车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大变动。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这个陆风 X7 劲越这台车， 嗯， 反正总之在这个性价比当中呢，它还比较偏硬朗的这种 啊， 咱们的自主品牌。 它的外观大家都知道是很讨巧， 嗯， 对，它是像路虎的某款车型，嗯，对对对。然后呢，首先得益于它这个外观吧，大家开出一看就很， 嗯， 挺有气势的，挺有气场的， 嗯， 再加上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铂金版，它这个颜色也很漂亮 啊， 哎，是这种很亮丽的一个颜色， 红色， 我觉得特逗。铂金版，然后放一红色 啊，不，这个也还有其他颜色啊，有其他颜色。 铂金版不应该是 棕色的？ 有其他颜色， 金色、棕色啊。 铂金不应该是白色的吗？ 啊，有纯银色的。 你的意思是不刷车漆，直接从第三道工序上直接开出来一辆？ 哎，你说它可以，它可以是？可以 白车身 做成那种镀铬的，就不灵不灵的那种。 有很多改装的朋友喜欢把自己的车改成那种亮亮的，就偏白， 多晃眼的 啊！确实有，我见过 啊。 但这个要备案啊，不备案的话，被交警叔叔查到的话，就是要扣分的。 对，就是大马路上你最亮。 对。 反正总之啊，这款车呢还是比较这个在整个的自主品牌当中偏硬朗的， 嗯， 就是大家知道其实陆风在做这种偏越野的车型上面还是有一点功底的， 就是大家如果认可这个牌子，嗯，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款车， 没错， 嗯。 好，今天新车来了呢就这么多，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博都可以找到我们，都可以搜索快车道 FM， 嗯， 然后有什么私人问题或送礼物的什么的啊，这个赫儿微博是 这个赫儿 LH， 红城就叫红城， 哎， 你想办法搜到我就可以了。老车的微博是个秘密，如果今天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问他 是个 bug 才对， 问他的这个微博的数人超过3000个，我就在明天节目当中公布他的微博。 大家都说我们疯了吗？ 我跟你讲，老车的微博很有料的， 真的， 嗯， 我都不知道他的微博。 是的，因为太秘密了。好，今天节目就说到这儿啊，大家抓紧时间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刷一刷老车微博，老车微博到3000条啊。好，加油，明天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山城怎么偶尔听到老歌时忽然也慌了神。像我这样懦弱的人凡事都要留几分，怎么曾经也会为了谁想过奋不顾身。